村欣赏会在繁星戏剧村舞剧场清雅呈现，听见戏曲，听见经典，听见戏曲，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侯振芳，北京博瑞祥驰汽车销售服务中心技术总监，北京市劳动模范，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从事汽修行业28年，摸索出一套汽车故障不拆解检查工艺，被誉为汽车医生。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侯振芳。侯师傅，你在汽修这一块也干了20多年了哈，当时学的是？ 学的就是这个，我是北京市汽车驾驶学校毕业的。 汽车驾驶学校、 现在是北京市交通那个运输学校。 等于初中毕业就去学的职业培训。 对，我当初报这个也是因为我姐给我报的。因为我是物理学的比较好，然后跟物理老师也探讨，其实就是压缩比啊、连杆啊、还活塞这些生成的问题，也挺喜欢。有时候回家跟我姐他们也说，后来我姐呢帮我报名的时候就说，既然你喜欢这个，咱往汽车这边发展。其实那时候也是偷了一巧，没偷成。那时候其实驾驶员特别好，您记得吗？ 对对对，不像现在人人都是驾驶员。当 年 那是专业的那个 考的 一个职业。 你看我考的叫北京市汽车驾驶学校。那时候当初没考到交校，其实是就因为我姐那意思说你学个驾驶也挺好的。我姐说既然你喜欢那加一维修吧。 还是对汽车还挺有兴趣的哈。 从初中的时候确实有，而且我有一个哥哥也是干这个的。其实我在初中以后去这学校的时候，放的寒暑假没有时间，还有放假的时候，他就带我去一块修车，就是搭个下手给我讲一些。其实那时候启蒙点比较早。那时候怎么说，因为毕竟他是我哥嘛，他讲解起来肯定就不像带徒弟或者那些但是也挺严厉的，但是我确实也喜欢，而且我哥毕竟我也尊重他，完了搭下手啊，地搬的呀，还帮他刷件啊，他看着还挺利落。 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我89年毕的业，我在90年就开始跟他学修车，91年我就到了我们这现在这个公司，就是那时候北京市汽车修理公司一厂。 那你觉得真正学了这一行以后，感觉怎么样？ 其实我在学校学的东西的时候感觉不是特别多，因为那时候可能他们以驾驶为主，维修呢也是刚开始，我是属于第一期维修的人员 啊， 但是发证了啊，但是到了我们这个单位，那就开眼了。 怎么叫开眼了？ 这单位当初的时候就是修车，就是基本上一天就得出2-3台，就是大修，等于就跟咱流水线似的，就是来了以后就是整车拆解分装，等于分到各个车间， 等于重新组装一遍， 重新先拆再洗再看哪个东西有问题，完了去真正的维修啊。那时候的不是咱们现在的换件了，就是该弹缸弹缸，该磨轴磨轴，该焊的焊，这些东西的还马槽还有船大梁都可以修复的，这时候才开眼。叫什么开眼？真正步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太幸运了，因为这个东西到我现在为止我都非常感谢那个时期。为什么？他让我把这车的整体走了一遍 啊、现在很少有这种想法 了，没有 了， 真没有了， 就到那份上都直接就换了哈。 对，而且那时候叫定保定修，等于相当于都是计划生经济，都是开了多少公里必须搁那儿维修的、是这样。 你其实刚到工厂的时候也就18岁， 我是没到， 18岁都不到， 还差几天， 还小孩呢，我们觉得 对是 我们去，我1991年6月13号进厂的，其实我生日是6月17号， 嗯， 等于就差几天，因为 还算未成年人呢。 对对，但是非常好的是什么？就是那些师傅对我非常的，等于是 照顾你， 照顾，因为就感觉到跟我哥似的， 啊、 那么教，因为我哥已经教过一些东西了， 嗯、 所以他们以为我是一个白丁过来的，但是我一练上手。 特快， 很喜欢我， 觉得这孩子聪明， 对，很喜欢我， 嗯、 就是因为他一教哪儿呢，我就会，而且有些时候可能比他们还想象的好一点， 嗯、 所以说大家都喜欢那个利落点的，就对我可能更关注一些。 啊、 但是有一点，他们先开始对我的印象是我们家住西直门， 嗯， 城里孩子不吃苦， 嗯， 这个是给他们印象的时候，但是我呢，其实表现出来的不是， 嗯， 就是这个东西，因为我的有一个想法就是。既然想干， 嗯， 我就得干出一个样来。我肯定不跟别人不一样，就说这个稀里糊涂就下去，那不行。因为这个点是我哥教的，说既然你想干这行，你必须得干出规矩来。 嗯， 这么说。 你是你们家老小对吗？ 老小， 一哥哥一姐姐， 一哥俩姐。 哦，那从小应该是挺受宠的， 嗯、 都照顾你啊。 对，基本 上。那就所以人家师傅有这个想法也是对的。本来城里孩子不吃苦，家里又是老小， 对， 俩姐姐一哥哥。 对，反正先开始的时候他都会聊天嘛，问问你。 啊啊、 其实那时候问问就把你问的那样。他们后来喝酒说聊天，先开始我对你印象不好。 嗯， 我说为什么呀？我一听 你肯定娇生惯养， 对，一听你们家在听你这情况，我觉得你肯定不干不成。谁想到你还坐得住，干得还挺细， 嗯， 这方面挺好， 还真是挺踏实的。 对， 就从一进这行就没出来过， 没出来， 一直20， 现在 28年，真的是挺踏实的。 对，而且我说句不好听的，就是那个无味都没动，就工作那个点都没在， 别说换行了， 对。 就是连单位都没换过， 不光是单位，就是我工作那个位置都没动 啊。是吗？ 啊，你要单位，我最起码在里还能转圈， 啊、 我连个圈都转不了 啊。那还是真挺踏实的、啊 嗯。那时候就是老三车间，后来变成相当于小车车间， 嗯、 后来变成奔驰车间、 嗯， 等于这个过程我就在这个车间就没动过。 那为什么呢？真的是喜欢。 怎么说呢？领导对我不错，而且我那时候想申请去发动机车间， 嗯、 领导说你不用去。我会让你什么都会修的， 嗯， 我说不可能，我说大家都转圈子，你为什么不让转？ 嗯， 你不用转了，你肯定不用转了， 啊、 就这么说， 就特别信任你啊， 对，就是、 觉得你 已经把我 层 规划了一下， 嗯， 我他不但他没跟我说，其实后来聊天的时候他说看你已经是个很灵，是块料，我们不可能给你放开。 所以其实领导还是蛮栽培你的， 对， 可能当年哈、啊、不光是那会儿，现在也是，就城里孩子愿意学这个的都少， 少， 是吧？老觉得这挺辛苦的， 对。但是我在里面找着乐趣了，所以我就能待住了、 嗯、这个乐趣在哪儿呢？就每天跟那个汽车那个零件那些东西打交道。 其实这里头乐趣在哪儿呢？就是你要是把它修好了，就感觉到很幸福一件事情，就跟挖宝似的，挖了一个宝。 嗯， 就是天天是这种状态的去工作，不是一种哎干完它就算了。尤其修到奔驰那时候，最开始学特别累的时候， 嗯、 特别，因为它都是英语嘛，它等于 是 资料 都没。就是说，每一款车都得是先要研究它的构造，先要学，完了你才能 对。因为最开始进去的时候是跟马积木似的 啊、 哦，因为我哥带我拆的时候没到那程度， 嗯， 我一进去我开眼了一下傻了，我这车得拆到这样啊， 嗯， 那时候我才感觉到这工作可不一般，我是真正从拆车到那个向修组装，到组装调试。最后交车， 嗯， 这一套学了1年半， 你还真沉得下来啊！ 老师傅说的好啊，每个环节你踏实走一遍， 嗯， 你日后你就知道他干嘛的了。因为后面的同事，他等于就是没有这么一个系统化。 嗯、 现在我脑子里头，跟我说车，我脑子里头整体的系统全有。 就说是哪儿什么部位脑子里过电影，那图片就闪。 对， 这是这儿的问题，那是那儿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 每一个组件都门清。 没错，就您所说的、 嗯、 就是我到什么程度呢，这车一过，哎，这响是前面后边左边右边， 嗯， 我基本脑袋有清楚，而且它为什么响，大起我说悬架响还是底盘响还是咱们轴承响还是说发动机响还是变速箱响还是后桥响，我脑袋也得能过， 嗯， 因为我对它已经熟不能再熟了、 嗯、 我从91年到94年我这之间做的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状态， 3年时间， 最修的最老的车就是雷锋的车那种，那时候那种车我都修过。 那你自己修好的第一辆车，你还有印象吗？ 有啊，我纯自己单干的， 嗯， 是一辆212，给了我一个师傅说给你个小点的，等于组装了一个212， 完了我还没证驾驶了一下试试车，画着龙呢，那时候下雪嘛，那肚上的印儿，师傅就说你无证驾驶还画龙哎，特别有意思。 像你们这对汽车这么熟悉的人，是不是学车就跟玩似的呀？ 那时候学车好玩极了，我一上手 就根本都不费劲是吗？ 教练说哎，你会开车？我说我是修车的。教练说你再来两下，行，你带他们练吧，我先回去了 真是跟汽车挺有缘的。 对，教练说你开的比我还都好， 比我还溜， 你倒车比我还溜你教他们倒吧乐着。 所以对你们来说太容易了， 太容易了， 这个学个车。 因为它的所有部件我很清楚，而且它离合器的高与低我一上脚就知道了，因为我们干这个的得调嘛，就是这样。所以我一踩刹车，我说师傅您这个车得去哪儿修一下，这个跑偏有点。不跑啊，我说你在中踩的时候你看一眼是肯定跑偏的，我再踩一脚，他人就跑了。我说他吓了一跳哎你怎么踩出来的，我说我这干这个还是有点经验，因为我说您得调试一下，后来就好了。 看就是展现自己技能的时候特别有成就感。 对，因为有一次我们家那边是25路嘛，我开着车坐在后面，就听他那转向灯吧嗒吧嗒响，那边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我一听，哎呦，右转少一个灯儿。 公交车呀。 对，完了下车的时候到总站下车嘛，跟那公交车司机说，我说师傅，您右边转向灯差一个，您到时候查一下。怎么了？不可能啊！我说您看左边右边两人声音不一样，您查一灯泡，所以那边功率不一样，您就得查一下，要不然到时候指示灯这个会出问题。完了他不相信，我还带他查一下。中间的一个灯不亮，后来他说你还挺厉害，我说我就干这个的 就是这种时候就特别有成就感。 对，特别有成就感，就是相当于我能帮助人家。其实最开始我们有时候走道或那边谁车坏了坏到半道了，我都过去看一眼。有一次就在我们家门口，完了有一车噗噗冒烟，后来停边上了，我过去看一眼，一桑塔纳，我一看哟，你这电子碳不删，我说问他干嘛来的，他说我擦车的时候我们家小孩拿个棍儿杵着电子扇来的。我说那你坏了，我说你这个电子扇可能保险憋了，30安的保险憋了。他说没有啊，我说得了，从我车上拆给你吧。我就回我们家从我车上拆一个备用的给他，他说他非常感谢我， 当场就给人修好了，等于 就修好了。 侯振芳，北京博瑞祥驰汽车销售服务中心技术总监，北京市劳动模范，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从事汽修行业28年，摸索出一套汽车故障不拆解检查工艺，被誉为汽车医生。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侯振芳。28年来，侯振芳一直扎根维修车间，他带领的团队年均解决2万多台发动机变速箱的病症，创新项目已经达到50多种，不仅助力公司实现年收入近1亿元，还成为汽修行业践行工匠精神的代表。 能练到这程度，除了当年你赶上好时候，赶上能够细细分解的每一步都能看得那么详细之外，我觉得跟你自己就这种做事情很认真，这还是有关系。 这个确实是就是家教的问题，沉得住气，坐得住，而且我其实做每件事都想给他达到一个完美，不能说特别完美，但是一定让他我能过眼，自己能过得去。 就是对自己是有要求的。 有要求的，因为其实给我一个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就是原先我们领导入场的时候他是我们厂长。因为先开始其实我也没有这么干净利落。也那时候因为修车嘛，他之后身上很脏，裹个大衣或那边就躺下就行了，因为换衣裳咱换衣裳回家了。但是修车的时候不注重，因为大车什么蹭点这都没事儿。 对，就今天您这形象还有点跟我想的不一样，因为我想象当中可能我见到那个修车的师傅都是在修车厂里的，都穿着工作服，手里拿一大扳手，都是那种形象，您这西装革履的我一下还有一点没转过味儿来。 其实这就是养成习惯，其实关于工作服我们也要干净。我们那时候领导呢，就是先开始我们座谈跟我们聊天，那时候我穿的可真不是就是您想象比您想象的还要惨恨不得就是大衣裹个绳的进去了那种，我还不敢，我还把那衣裳脱了，还找身衣裳能进去。但是领导那个沙发呀，座套是白的，我这扑哧一坐，领导说小伙子你哪儿的呀，我说我三车间的， 哦，你们家哪儿的？我说西直门的。哦，你们家的沙发你要这么做合适吗？我说哎呦不好意思，我真忘那什么了。这其实他就是点我说你要注重你形象。完了这个呢，我就把衣裳弄了。但后来修小车的时候，他又去我们那儿参观。完了那时候我换水箱，底下那吧嗒吧嗒漏水，脚还踩着，他又拍了拍我说：“小猴啊，记得我上回跟你说衣裳你是改了，但你这个工作这个情况下，是不是应该还得注意注意啊？用户看了这种状态，你说他会满意吗？” 嗯， 哦。我说领导，我错了。我说这个这我还真没注意。我说以为我是干的，咔，赶紧快点干，让他走就满意了。 嗯， 他这不是，一这样做，你待会儿脚里的东西全带人车里了。 哦， 你这是不对的。现在我们车间肯定是您看不见的，有水赶紧擦，尽量都有盆儿接着，都让它三步落地。 就不光活儿干得漂亮，还得那个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得利落。 后来您这还发明了一种汽车医生，就跟我们中医讲望闻问切问诊法。您现在是琢磨出来是看着那个车哈，即便是就哪怕远程的，你没有看着这车的实体，你光描述那个症状或者拍点照片，大概其也能知道它什么毛病。 对，这就 是您自己总结出 来 的东西。这什么叫汽车医生啊？这是一什么概念？问诊法是怎么来判断这个汽车的毛病在哪儿？ 其实就是引导。因为这个车呢，其实刚才咱已经说到一部分了，就是我脑子里会过影片，我以前的故障， 嗯， 我要描述一下，我描述给您听， 嗯， 您适合到哪边 ？OK， 您再去您那车上再告诉我它在哪个点， 嗯， 我就能判断它大体的方向， 嗯， 而且通过响声，因为我们老修车呢，响声是会描述的清晰一些， 嗯， 您可能描述出来的响声可能就是跟那车的响声不太一样，但通过我您说完那个部位。我给您描述两个到三个响声，您告诉我哪个是，我就大体告诉您是什么了。 哦，等于你像我们这不懂车的，这车有异响也听得出来， 嗯， 就只会说给您打电话，哎，侯师傅，我这车怎么嘎噔嘎噔乱响啊？ 对，其实您所谓嘎噔嘎噔是您描述的， 哦， 但真正的声音呢不是这声音， 嗯， 有可能您没描述，但我会说您是吱吱的那个声音，还是吧嗒吧嗒的，还是哒哒哒， 哦， 还是说咣当咣当的？您这几种情况， 哦， 您告诉我，嗯，我就告诉你什么地方了。 太神奇了， 因为它每个部件它的运动频率不一样， 嗯， 它接触不一样，它材质不一样，嗯，出现声音是不一样的。 嗯， 像咱们说发动机的最简单，说你一着车就听着哒哒哒哒响了， 嗯， 那我说那响声分上面响、底下响、中间响， 嗯， 那这上面响就是咱们气门液压听杆响，中间响就是敲缸响，底下响就是瓦响。我得跟您说，而且我也告诉您方法，您挂上档，就是咱们自动挡，挂上 D 档踩刹车，您稍微轰点油门，听那声音就起来了，那就是敲缸了。假如说那个声音没变化，您就空开，完我空掉油门再收油门，这之间我看是不是瓦响。 嗯， 要说这之间这声音只随转速变化，那就是气门响。我就告诉您这方法。 您干这行这么长时间了哈，对这个汽车了然于胸了哈，就很熟悉。但是呢，想着把它总结出来一套理论的东西。 我不光总结一套理论东西，我主要主那一套教他们会的东西，因为理论他不爱听。 嗯， 但是我要干嘛呢？我要以实干教给你们。 嗯， 尤其现在我教这帮新入行的学徒，就不像我原先我们师傅教我们那么教。 嗯， 我要不干嘛？我让他们先跟底下的师傅练一下。 嗯， 练一下为什么？熟练一下手，完了熟练一下这个工艺。 嗯， 但是我最后我要一板一眼的，我会告诉他们怎么查怎么做。 您现在带徒弟是吗？ 带。专门带那种技术的， 嗯， 还有专门就是每个我们那儿的学员， 嗯， 都要经过我一对一的考核。 从一个简简单单修车， 嗯， 技术工种，最后到了一个研究开发， 对， 到这样一个程度，你是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 对。因为是也为了回报企业嘛， 嗯， 因为回国家我就不敢说，回报企业是我就是想呢，陪我身上东西，因为我可以说是最后一代人， 嗯， 能整到就是原先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代人 啊， 因为我是想把我这些东西呢传承下去， 嗯， 就相当于把身上这点好的，因为老师傅们呢，他们教的东西是非常严谨的， 嗯， 现在咱们说了，车已经到了七分养三分修，但是我们这三分修理必须修的是什么？是经验，而且是精湛，最起码换两次到三次之间必须好了。我不能是都给换一遍我好了，那是不行的。咱们说汽车医生是靠什么？听诊器。咱们医生是不是要听听你心脏啊，听听你呼吸啊， 嗯， 完了肺的部分有没有声音啊， 嗯， 我们也有。我现在发展的是电子的，我跑起来我通过电子的我能把声音采集了，我可以通过四个通道，你是轴承响、轮胎响， 还是那个变速箱里响，我通过它的不同渠道传递给我，因为每个声道是贴着不一样的颜色。 现在等于已经有这样的设备 了 是吗？ 有了， 就放在车里头不同的位置，然后开着这个有毛病的车跑一圈， 对，我们就 一录下音来 就 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对了，我们现在已经，我 这是您发明的吗？ 我是不能说是发明，我是引进，因为别的品牌有这东西，我看着比较好，我引进的过来，我给大家传下去。修车我最怕的是拆，你的装配工艺跟人家组装线上是不一样的，而且 你就很可能拆完了装不回原， 对， 老是差一点。 对，其实咱说了，这水泼出来能全收回来吗？不可能。这就是说你拆散了能原封不动的给人装回去吗？ 所以这车在不拆的情况下就能判定它的毛病在哪儿， 对， 就能那么精准。 而且我还尽量能处理的是什么，尽量的把这个原因说明白了，而且这响声是不是正确的，要是正确的我就不愿意拆。以前可不是，用户也说就是他响，你给我拆，但是拆完以后他还依据响，还多了其他的响，很难受。后来我就为什么，我说这车咱先听，我多找几个车听，是不是这个原因，什么问题，假如说您已经到了胃出血这步，我必须开刀给你做，或者您这已经长了瘤子，我必须开刀给您切出来，但是您要说长了这个东西只是一发炎，我为什么要拆呢？我难道不能通过调试给您解决吗？是这样，我是为了大家着想，因为原始的东西拆完以后真不是说你多好的人能给它恢复的百分百恢复回去，其实咱们维修的标准是95%就算非常不错，对吧？但是有些东西是装配没装备好，那我们肯定要拆的。但是都一样或者都那什么的，我不愿意给您拆。当初我年轻啊，我动手比人快，拆，你马上，这分分钟的事，怕什么呀？但是后来不行了，越拆越害怕。其实您知道，我最开始我有一句话，那时候真敢说，没有我修不好的车，到现在不敢。 侯师傅不仅技艺精湛，人缘也好到不行。领导看重他，同事尊重他，信任他，朋友们也都喜欢跟他问东问西，这中间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侯振芳，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也许知道他，也许不知道，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愿意跟你分享他的故事，那些荣耀或者挫败，那些变化莫测或者平淡如常，那些闪亮的或者灰暗的日子，而你听到了自己。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 人性的挣扎，灵魂的思辨，情感的洗礼，理智的回归，一桩桩与法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 是由一个个故事串起来的冰糖葫芦。 儿子，麻利儿的到合作社打金酱油去。 肯节上别打退堂鼓，这个面儿你得给我撑住了。 他